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301集。黑衣女人看着这两人间隐隐的敌意，她笑道： 唐默、宁征，没想到我这么幸运，一下子就碰到两个出名的高级玩家，你们看来是不用互相介绍了，你们都认识。我叫莫雪，这个小朋友叫什么呀？ 黑衣女人的反应出乎唐默和宁征的意料，她居然就这么一笔带过了。傅文生说： 我叫陈生。 黑衣女人笑道： 哼，游戏还是要开始的，黑塔刚才说建议我们早点找到正确的方法，成为正式顾客，关于这一点你们有什么看法？ 以宁征谨慎的性格，唐默知道他不会在这里动手，双方都不能使用异能和道具，宁征没有必胜唐默的把握，同理宁征也知道唐默不会动手。宁征说：这个房间一共有四扇窗户，左右两侧各两扇，还有一扇门，刚才我试着开门但是没打开，门是被锁上的。从这四扇窗户往外看，各有四家店铺。四人走到一侧的窗户旁，透过窗户往外看，只见四家一模一样的商店矗立在窗外，每家店铺都有漂亮的玻璃橱窗，橱窗里有摆放精致礼物的，有摆放蛋糕饼干的。他们再走到另一边，另一边的窗户外也有四个一模一样的商店，一共八家商店，以这个房子为中心轴对称，左侧的商店分别是蛋糕店、糖果店、饼干店和礼品店，右边的四家商店也是这四个。在这四家商店的店牌上都用五彩的霓虹灯圈出了各自的店名。 圣诞老人的蛋糕店、圣诞老人的糖果屋、圣诞老人的饼干屋和圣诞老人的礼品店。 傅文生读出了这四个名字。门打不开，窗户根本是封死的。奇趣商业街禁止暴力，但黑塔没有说是禁止玩家与玩家之间的暴力，还是禁止所有暴力，所以唐默不敢暴力开门，只能在屋子里静静地等待黑塔宣布新的游戏规则。屋子里的四个玩家，除了不知底细的黑衣女人，其他三人都是经历过许多游戏的高级玩家，三人没有一点着急。黑塔从不会给一个莫名其妙的谜题，他们已经找出了能找出的所有线索，一定还有其他线索没有公布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唐默问宁征的那个问题，宁征并没有回答。唐默垂下眸子，给傅小弟使了个眼色。傅文生虽然没自家大哥那样和唐默无比默契，过了会儿他也明白了唐默的意思。傅文生此刻好像一个好奇又胆怯的小孩，紧张地盯着回归者宁征看，悄悄地把身体往唐默那边缩。他这种行为并没有引起宁征的怀疑，毕竟唐默是正式玩家，宁征是回归者，小朋友会选择谁一目了然。傅文生小声说： 回归者怎么会进入这个游戏？ 唐默顺着他的话淡淡地问道： 你是怎么进入的？回归者也经历过圣诞惊喜副本？ 宁征靠着冰糖窗户，听到唐默的话，他神色冰冷地反问： 圣诞惊喜副本？ 唐默说： 没经历过圣诞副本，你怎么得到圣诞树枝的？ 宁征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唐默，忽然他冷笑着自语了一句： 哼，你们不会想知道我们经历的是什么圣诞副本。 接着没再多说，撇开眼去，安静地观察窗外的那四家店。唐默捕捉到关键信息，回归者也经历过圣诞副本，回归者经历的圣诞副本似乎不是个很好的回忆。唐默看向宁征的脖子： 你现在已经成为正式玩家了。宁铮的脖子上没有了那串金色数字，宁铮定定地看着唐默。过了片刻，他说：徐君生死的时候有和你说什么吗？ 他该说什么？ 唐默说：说了。 宁铮身体一僵，他认真地观察了一会儿唐默的表情，从鼻子里发出一道气声，松了口气。 切，他没说。唐默心中一动，房间里一共只有四个人，唐默和宁铮的关系绝对算不上朋友，傅文生不敢明目张胆地亲近唐默。那个叫做墨雪的黑衣女人一直站在旁边，也不参与他们的对话，甚至她看上去好像根本没在意唐默和宁铮的话。她伸出手摸了摸饼干墙，轻轻地掰下来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嚼。 嗯，甜的。 唐默和宁铮都愣了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怎么什么样的奇葩玩家都能出现？然而下一刻，唐默忽然见到这个女人空手抠下了窗户上的一小块冰糖，脚下微微用力，身轻如燕，灵活地跳到天花板旁掰下了一块巧克力。她的动作漂亮极了，好像走路吃饭那么轻松，在这张富有弹性的橡皮糖蹦蹦床上来去自如。唐默和宁铮齐齐意识到这女人的实力并不简单。就在房间里诡异僵滞的气氛快要持续五分钟时，一道熟悉的铜声响起，终于打破沉默。 叮咚，100位虚拟顾客全部就位，请31位预备顾客做好准备，5分钟后奇趣商业街将迎来第一波顾客狂潮，请玩家仔细观察，找出真正属于圣诞老人的店铺。3轮顾客狂潮后，玩家可选择自己想要进入的商店。请注意，只有走进正确的商店才能转正成为正式顾客。 没有给玩家一点反应时间，黑塔的提示打了唐默四人一个措手不及。这个房间里，唐默和傅文生是合作关系，但他们装作不认识，四人都互相提防对方。当黑塔给出游戏提示后，他们并没有立即交流，而是各自思索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那一身黑衣的年轻女人先开口道： 刚才黑塔说的规则你们都有想法吗？ 宁铮冷冷地盯着那女人没有开口。唐默沉默地摇头，傅文生紧随唐默毫不犹豫地说： 不知道。 很明显，房间里的三人都没有合作的意向。年轻女人挑了挑眉，不过她没有勉强，而是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四间商铺。5分钟后，一道微弱到机不可察的震动声在房间外响起，唐默心中一顿，四人立刻走到窗边，只见在糖果屋和四间商铺之间的马路上，突然出现了四扇光门，这四扇光门恰好正对店铺的大门，明亮的红色光芒在门框处闪烁。唐默忽然想到什么，他立即转身跑到糖果屋的另一边，从另一侧的窗户向外看去，果不其然，这里也有四扇光门。 8家店铺，8扇光门，每道光门都和一家商铺一一对应。 傅文生惊讶地说。突如其来的8扇光门令玩家们摸不着头脑，然而很快黑塔就给了答案。震动声越来越响，光门上的红光也越加闪耀，当这震动和光亮达到一个顶点时，一切戛然而止。忽然只见一道浅色的光芒身影从一扇门中突然迈出脚走出了门，那是一个被红色光芒遮盖住的人影，完全看不出长相穿着，只依稀能分辨出来似乎是个成年男人。他手里拿着一袋钱币，一边搓着双手，一边穿过光门走进糖果屋右侧的礼品店。唐默的脑海中瞬间出现一个词：虚拟顾客。四人齐齐惊讶出声，这个红色光人只是个开始。紧接着 一个又一个红色光人从八扇门中鱼贯而出，他们从哪扇门出来，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走进正对那扇门的商铺，同时，他们也不一定只进入一家商铺，从第一家商铺出来后，可能会进第二家、第三家商铺，也可能直接返回光门，消失不见。数不胜数的虚拟顾客在八间商铺中进进出出，整条商业街热闹得仿若过节。唐默也一下子懵了，他的眼睛飞速地扫着左边的四家商铺，可看了左边的就看不了右边的。这些顾客脚步很快，走进走出，买好东西，再一个个返回光门，将大地踩得砰砰震响。五分钟后，所有顾客走进光门，全部消失。如果不是那脚步声震动大地的震感还没完全消散，唐默都不敢确定刚才是否有出现红色光人。他很快回过神，看向房间内的其他两人。宁征虽然极力掩藏自己的错愕，但他故作镇定的模样，反而暴露了他也一头雾水的事实。那个叫做墨雪的黑衣女人则皱了眉头，他看了看左右两侧的八家店铺，转头对房间里的三个玩家说道： 那八扇门没有消失。 众人立即再次查看。唐默说： 人全部消失了，但门还在，所以说他们还会再回来。 宁征说： 什么时候回来？回来的还是刚才那批人。 下一秒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响起， 请预备顾客做好准备，五分钟后第二批虚拟客人即将抵达。 唐默闭上眼睛深呼吸，将剧烈跳动的心脏安抚下来。傅小弟觉察到他的异常，担心地看他。唐默朝他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。傅文生移开视线，再装作和唐默不熟。唐默冷静地看着宁征和年轻女人，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 刚才我数了一遍，一共出现了100个红色光人，和黑塔说的100位虚拟顾客数量一致。 房间里的四个人都不是普通玩家，也做了和唐默一致的事。宁征藏着不肯透露自己发现的信息，但年轻女人大方许多，她直接说： 我记住了其中67个人。这个小朋友这么吃惊地看我做什么？ 她笑道： 虽然那些光人都没有脸没有衣服，但他们的身高体型还是有差别的，仔细看能看出一些差异，辨别出他们。 唐默也惊讶地看了年轻女人一眼，不过他只盯着傅文生看了，似乎没注意到唐默。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记住60多个长得几乎一致的光人，这个女人的实力恐怕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。女人说出自己的信息后，又扫视了在场众人一圈，再次问道： 这次大家有线索了吗？ 宁征戒备地盯着他，又没吭声。傅文生以为唐默也会拒绝，便开口说：如果我说有会怎么样？年轻女人嘴边的笑容停住，她转头看向唐默，眼神中难掩惊讶，似乎没想到唐默会这么说。她明亮黝黑的双眼静静地凝视着唐默，唐默也安静地看着她。两人就这么对视了片刻，那女人微微一笑： 好巧，我也有线索，所以唐默要合作吗？ 傅文生万万没想到，在一场他和唐哥分到一个队伍的游戏里，唐哥居然没选他合作，反而选了一个女人合作。 这女人和唐哥到底什么关系？这是哪来的小妖精？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